大家好，我是宇文，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似少个 W 系咩？ 六 个六，好嘢喎！你哋两个。 花生女的酒杯，网台大典，主持 Kelvin Y 夏萨特无名迟啲份 Jackie。 欢迎翻嚟呢个， 你做咩口窒晒？ 突然间嘛，欢迎翻嚟呢个。 听完首歌感动， 听完之后自己再。 如果你哋听完首歌，仲听到呢个节目嘅话咧，恭喜你，你嘅心脏咧系好健康嘅，你嘅听觉亦都好健康嘅。 系啦，阿 Sherry 大姐 喺呢度就恭喜咁多位勇者成功打完个大魔王啦，仲生存落嚟啊吓！ 我仲有只噶 吓，又你聽 完這個天堂了，即系个 Faith 嗰个都未睇。 哇，唔好玩啦！ 睇埋嗰个先得噶嘛， 系咯。 即系如果你听完首歌觉得冇乜嘢啫，你要睇个 MV， 睇噶， 一定要睇住， 系要系歌影视两者。 头先已经叫过你哋，即系要开住个 YouTube 嚟到睇埋嘅。 嗱呢首， 如果你可以睇晒成个去，跟住咧。在我哋呢一節完咗嗰陣時候咧，再睇埋另外一隻咧，咁就冇得定啦，真係。 嗱，即係首先咧，大家如果睇個 MV 咧，即係我同阿無名仔嘅感覺都係，啊咦，惡搞嚟嘅喎，係 咯， 惡搞嚟嘅。嗱，佢仲有一個創富文化一個字咧，直情好似嗰啲即係似嗰啲咁樣嘅宗教影音嗰啲咁樣嘅 logo 色嘅 logo 咧。仲唔係我搞？ 我以為夾大，其實我第一次睇啦，我以為阿夾大有新 project 嘅，因為你記得 U Movie 一開始就係惡搞呢個 Anti 啊嘛， 係。 咁但係佢嗰個咩文化又好似呢排我搭車成日見到咩？ 堅喎， 見到阿 Paco 嗰個太陽文化噶嘛，成日見到佢啲 MV 噶嘛，係咪玩嗰啲咧？ 係。 但係發落睇落唔係喎，再上網查，咦唔係要堅嘅喎，真係玩嘅喎。 嚇！咁啊點解鄭欣嚟講咧都好過癮？即係呢個同呢個。文化有關啦，我哋都一個文化節目嚟啊嘛。咁啊，即係點解咧？就係佢其實呢個背景咧，就講即係天堂鳥啦。就係呢個，如果你睇網上邊咧，好多人就講話，哇！究竟呢而家就越嚟越多呢啲咁嘅男子組合啦。 唔係以前呢個電腦 game 嗰間公司啊。 第一咧，第一樣嘢就係話，第一係抄韓風 ，OK， 但抄得嚟咧就好 MK。OK， 咁啊，即係類似一種 MK 韓風 咯、啊。MK 韓風，好啦，咁然後咧就再一重咧，今日當然好多人就插到豬頭啦，做乜拉嘢啊？其實好亞視 feel 嘅，你問我嘅話，真係好，我以為同一班人嚟嘅，即係都係咩一齊跟我唱咩一齊咩 亞洲 嗰啲嚟嘅。咁然後咧就開始有啲嘅文化評論，就講咩就係話，哦，原來咧係有紅色背景，係 啦， 就咩咧？哇！呢、這個真係呢、這個陰謀，呢、這個我都係 Adam 咧，即係陰謀背後要講講。個陰謀係咩咧？就係話原來係內地咧就整好多呢啲咁樣嘅組合咧，就等我哋香港人啊覺得呢啲咁樣嘅本土文化好唔掂，從而摒棄、嫌棄、自卑我哋嘅本土文化，嚟文化侵略我哋嘅，係咁樣嘅。 但就算我哋唔睇嗰啲都好啊，其實都佢唔知道有呢個 stage， 係太天真啦，我覺得咁樣，即係你覺得會影響到我哋根本對香即係呢啲本土文化已經係冇任何 退棄咗好耐，其實 就已經唔睇啦。 係啦，同埋你咁樣以為，如果你紅色背景以為呃到我哋，就會唔會太天真少少？ 係啦，太天真啊！ 所以你有冇睇曬個 MV 啊？ 一次咁大把咯。 哦，但你對呢個韓，你中意韓風嘅啫？ 唔係，首先我要理身啦嚇，我唔睇星星啊。 哦， 唔緊要嘅呢個。對於韓風你唔好答到問題。 唔係嗰邊嘅，我唔係嗰邊嘅，我唔係亞洲區嘅，我而家係留翻喺大西洋區、歐洲區嘅注意力。 哦，西人啊， 即係西歐嘅音樂比較中意啲。 咁啊 ，Justin Bieber 啦。 唔好咁啦，我哋嗰陣時成班圍喺度估，到底佢會被編入呢個美國籍定加拿大籍㗎？你嗰陣時係好嚴重去討論。 都係俾人塌嘅啫，冇乜所謂啦。 唔係，事關係嗰陣時係冰球比賽，就係邊一個輸咗就要接收 Justin Bieber 噶嘛。 咁啊，呢首歌咧，即係如果大家睇翻啲繼續介紹啦，就係咁。頭先佢向好多嘅唔同嘅元素致敬啦，譬如首歌名《登陸太陽》係向金將軍致敬啦，後面就係。 但佢冇梳翻金將軍嘅髮型嘅。 咁呢？ 佢冇睇新聞啦。 佢唔能夠涉足嗰個髮型，係金將軍先 handle 到嗰個髮型。咁然後咧就係嗰啲歌咧，就亦都好向好多唔同嘅音樂致敬啦。啊，聽聞就係話佢致敬都係同兩首歌夾埋一齊就係嗰首歌嚟㗎啦，基本上。咁但係咧，仲有呢首歌值得講咧，就係話咧。原來呢個編排舞蹈咧係 Sunny Wong， 係 Sunny Wong 係邊個咧？ 係何許人咧 ？Sunny Wong 咧就係一個舞蹈編排者嘅， 講完，唔係一個好出名嘅排行榜師啦。咁好多演唱會 舞台王者 係舞台王者啦，即係其實其實佢係郭富城嚟嘅，嗰個唔係郭富城嚟嘅，其實佢嚟嘅咁樣。即係好多出名嘅演唱會嘅舞蹈咧，就都係新力旺編排啦。咁其實亦都廣告都好，有時喺巴士、電視都會見到啦。嚇 ，OK， 即係佢教跳舞咁樣嘅。咁啊。覺得哇，新力旺點解啲舞 講咪填詞嗰、那個？ 填詞真係驚訝到爆啦！林若玲喎、哦，林若玲就係、是、可唔可以話係林夕嘅接即係入 未到未到 入室弟子，可唔可以咁講啊？受啟 其中一個徒弟啦， 其中一個 都頗為出名嘅 係啊。咁其實好多經典著作都係有林若玲啦，即係當然唔係未必係林夕啊嗰、那個咁樣嘅產量啦。OK， 咁但其實好多都係林若玲嘅。咁係咯，有林若玲，有 Sunny Wong， 咁點解搞出嚟？哦，咁我覺得咧就大家就唔好。即係其實我覺得 Sunny Wong 同埋林若玲都係惡搞嘅，即係佢接咗咁嘅 job 咧，係咪先？咁佢咪好貫徹翻、我你想要賊啫，係嘛？我咪令你更加賊咯，係咪先？即係好，我覺得係好 OK 啊。 唔係，我都係講嗰句啦，大家用淨係聽係感受唔到， 感受到係即 係真係要睇埋先至完整啲去感受一切。 真係冇得定，我覺得咁就 幾留意，因為我哋頭先講開中信太富啊嘛，佢會喺下年咧打算喺香港主板上市，好似。唔係好識得香港嗰個上市條例咁樣， 邊個 主板上市要係香港有七年噶嘛？ 哦，唔緊要啦，唔緊要啦，港交所呢啲好到彈性 嘅，可能有合夥人制度。 係咯，咁啊，天堂你要大家留意啦。咁我覺得佢啲音樂同埋 MV 係好有誠意，咁係值得大家去支持嘅。尤其是係心情唔好嘅時候咧，係。值得拎出嚟聽下。好，咁啊，講到呢度咧，就呢節就講嚟啦，網台嘅集談啦。OK， 咁第一樣嘢就話，咁啊，同阿 Sir 傾嘅時候咧，咁啊，點解之前嗰幾次咧就都揾佢上嚟？點解？分享下，依家女仔聽啲而家，譬如聽下啲咩節目啦。咁啊，過咗一排，咁啊，好似你都有聽下啲有台節目喎。 係有台啊嘛。 喂，近排有啲聽啲咩節目啊？即係唔一定有台嘅，咩台都好嘅。 OK。 或者有冇發現啲乜嘢嘅女仔節目你係有 中意聽啊？ 最近暫時加咗兩個，買咗咯。list 聽住先啦，就暫時就加咗花生台嘅影畫春秋一個，仲有就係戀上關係，暫時加依兩個先嘅。 嗯，影畫春秋就好耐噶咯。 係啊，好耐，其實我都聽咗好耐，真係 Open Radio 嗰陣時，但係因為佢因為佢嗰個節目好得意嘅，咁自從Open Radio 佢完成咗歷史使命之後啦，咁佢有一排搬咗 YouTube 嘅 ，OK， 咁我唯有跟佢。 好多節目都四散嘅，其實 係啦，但有一排咧佢係消失咗嘅，係佢本身影畫春秋有網站啦。咁但係又佢冇 update 嘅喎， 係 但係佢個 YouTube 又唔 update 我諗緊死啦，佢係咪又隨住時間消逝咗咧？跟住嗰下跟住有一次好無聊啦，你知香港網台 apps 最好就係你得閒無聊就掃落去就有啲奇怪嘅嘢。 其實而家發覺咧，香港每次輕輕扯開就，即係我而家開始咧，譬如同啲有啲，因為有啲朋友即係熟悉新朋友啦，咁佢知道搞網台啦，就哇你啲節目邊度聽啊咁樣，咁而家就好方便啦。喂，香港網台你自己揾節目聽 啦， 係啊，即係咁，我覺得都幾好嘅，咁樣繼續啊。 就係掃曬依樣嘢。嗰、那個影畫春秋係咪我聽過影畫春秋？但點解會搬咗去花生台？冇收到任何消息，咩都唔知道，連 Facebook page 咁你冇哇？你冇留意 佢 Facebook 唔係有個 page 嘅咩？ 有 page， 但佢冇寫話哦，你而家搬咗去花生台啦咁、樣。佢冇乜點 mention 到咯。 但係咪應該都係大致上都係原班人馬 嘅？都係原班人馬。 係咯。 係啦，咁但係就冇 mention 到，跟住我後面咁就卜卜啦，咁聽聽，跟住發現咦，真係嗰、那個，因為有時候個名好似，但未必係嗰樣嘢嚟㗎嘛。咁咪一聽落即係個影畫春秋咁 樣 keep 睇得翻個主持名㗎嘛。 係啦，但係嗰陣時。因為佢香港網台 apps 個位比較細啊，咁尤其是佢影畫春秋係好多字嘅，佢個 tag 超多字，佢講曬佢裏邊啲乜嘢，係啦，嗰、那個又係啦，咁樣佢話咧，咁未必可以睇得曬佢上面係有邊幾個主持，可能係影畫春秋唔知幾多號幾多集，跟住唔知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已經睇唔到啊，所以就係咯，嗰陣時聽落去就係嗰個啦，咁就keep 開就繼續聽埋落去啦。 咁咁佢都係一個主要係講電影嘅一個節目啦，其實即係 Sherry 你都會有聽其他嘅電影節目，定係即係呢個有冇咩特別會令你即係會跟開聽咁樣咧？ 即係 或者佢角度有冇同其他電影節目有啲咩唔同咁樣咧？ 唔同啲，以前我都聽過幾個，當然啦，有影碟情報室啦， 係 影開春秋啦， 係 嗰陣時我仲 大把戲有冇咧？ 大把戲聽過一兩集， 係 我以前直頭撈埋電影片係樂園，撈埋嘅 新秘啊， 新秘。 好久嘅 電影大爆破室咧，你有冇聽？ 好熟係咪文俊嗰、那個？ 冇錯冇錯， 嗰個 係 都係聽咗一兩集，我就爭少少。 嗯， 係啊，我愛上佢把聲嘅，所以對唔住。 哇！你都抽水， 跟住咧係啦，係 係 啦。咁你應話春秋就係係 應話春秋，其實就特別啲就係、是、嗱，假如係影碟情報室，故之你除咗講戲之外啦，咁有好多可能好多文化嘅內容啊。當然啦，阿台長喺度，故之會 mention 翻某啲嘅組織咁嗰啲例牌賽啦， 共聚會嗰啲啦，係係 啦 係啦 係咁但係假如大把戲嘅話咧，就可能係要真係獨立每一套戲咁講。咁但影碟影話春秋最特別嘅地方係佢可能係講除咗可能戲以外啦，佢特別係可能會講埋一啲關於票房啊、戲院啊，又或者係一啲 即係行業上面嘅嘢。 係啦，有啲嘢係嗰啲有嘅。咁我又我可能我冇唔係好叻啦，唔係好叻去揾啲票房啊、something 啊嗰啲嘢啦。咁有時候就可能係聽下嗰啲啊咁樣。同埋佢裏面有幾啲主持係睇開一啲比較特別啲嘅戲嘅，例如啊《小龍記》女主持叫咩名啊？ 咁唔係， 唔係係佢好明。有時候會睇一啲印度戲咁樣嘅，係啦，咁有時候就特別啲咯。 佢嗰個印度電影節目好似冇再開翻， 冇消失咗啦，消失咗啦，消失咗。 O K， 係啦，咁就特別啲咯。 嗯，咁啊，如果講電影咧，其實即係你講 Open Radio 之前就個講過啦，佢有勁多嘅節目啦，電影節目都四五個啦，咁其中一個都值得講啊。類似情況 ，OK， 咁點解呢？因為其中一個主持呢，跟我近排先知，原來就係前線打到嚟嘅小兵。 係啊， 係啊，咁其實呢就係 投降電影院， 冇錯，冇錯。咁因為 嗰、個都有聽過。 哦 ，OK， 因為佢呢就係、是、又係啦，自 Open Radio 完咗歷史任務之後啦，咁、佢曾經又係用自己方法生存咗一排啦，咁而家佢就自己有個即係有都類似一啲上載嘅網頁咁樣擺翻佢上自己 Facebook 嗰度咁樣嘅，咁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OK， 咁其實之前同小兵都傾過下嘅，佢都提過，有機會啦，或者都同佢請啲主持上嚟宣傳一下。 係咯，宣傳下，傾下偈啊。 嗯 ，OK， 咁你第一個，咁第二個咧，我上咗你嘅你嘅 preference list 裏邊，係啦， 出現啫，未擺上去 top list 嗰度啦。 係上咗架， 係啦， 就係有興趣嘅行業啦。係 點樣咧？ 聽過下，嗰個就戀上關係。 戀上關係， 因為嗰陣時又好笑，又喺香港網台 set 掃出嚟嘅物體， 即係偉大香港網台 set。 係啊，好勁。 繼續嚇。 咁因為好笑嘅，咁佢我記得係唔知第幾次改版之前啦，佢個名同裏面個節目名叫《戀上關係》咧係唔同㗎。係啊，好得意㗎。 即係咪即係咪變咗？咦，炮打司令部咁樣？ 係啊，唔係佢出面個名咧，好似係唔知叫 Love Relationship 定係 something 咧，即係英文名嚟㗎。但係一撳落去咧，佢就係出呢個戀上關係嘅。係，所以係咁就好奇怪。跟住我又撳翻出又撳翻入，撳翻出又撳翻入，但係咁嘅嘢咁啊，純粹試試啦。 彈出彈入，彈出又彈入嗰啲啊， 係啦，知人哋個 click rate 咁高。 唔關唔會嘅，計一個㗎啫，計一個。我都估到你，我 計啲嘢。 係跟住咧，跟住 你唔好咁樣質疑人哋啲數據得唔得？ 我冇質疑啊，我唔係話 好科學嘅，你解釋過一次， 我話人哋勁 咯。跟住咧，有咩特別咧？啊，呢個節目啊， 咁就開頭聽一兩集就都 OK 唔錯嘅，即係作為一個新啲嘅角度咁 講啲兩性關係嘅提節目啦，幾 OK 嘅。 咁就開頭 OK 嘅，但後屘我聽到亞灣係咯最新嘅幾集就發現原來咦個節目係有 pattern 嘅，即係首先。系啦，咁首先我會請 一個犀利喎，嗱呢啲網店主持， 唔係因為好似㗎，真係你聽三集你都發現到㗎啦。 係有咩方面？ 一定㗎，唔一定。 繼續嘅車精， 睇你繼續講嗰個 pattern 係咩先。 嗱，首先咧，咁可能請嘉賓啦，一至兩個可能男嘅、女嘅嘉賓啦。咁首先就會請佢介紹下自己啦。介紹完自己之後咧，跟住個主持就會問翻，嗱好得意㗎。佢 我想問咧，有冇啲節目咧係叫個嘉賓唔好介紹你自己？ 唔係啊，介紹完之後咧， 講埋先啦。 介紹完之後咧，佢會訪問佢咧，佢訪問佢唔係訪問佢姓甚名誰做咩呢行。佢會問佢家庭背景嘅，係問佢細個嘅父母係點樣啊？家庭關係如何啊？拍過幾多次拖？係完全係嗱，第一次冇問題，第二次冇問題，第三四五次都係一個咁嘅開頭。 係 係， 跟住仲要係後面佢係話講到可能唔知咩關係，可能啲情感上可能話唔知點樣同男朋友啦分咗手啊咁樣，跟住就話咁其實你對於可能係一啲父母離，可能你父母離異啊，跟住有冇啲咩影響？ 即係佢係做緊呢個咁嘅研究嘅。 係啦，我嗰秒我諗緊，咦咁似弗洛伊德嗰啲心理研究嘅，死！我以為自己睇緊心理學嘅書。 係咪家庭輔導？ 係啊，有少似㗎，真心有少似。 即係佢想係研究，即係 即係探究下究竟呢個人嘅家庭背景同佢即係佢啲戀愛嘅經歷有冇、嗯、有冇啲咩關聯嘅嗰嗰樣嘢？ 即係心理學嘅節目， 係有少似㗎。同佢第一波第一頭嗰十五蚊，因為 咁呢啲好有深度下㗎咯，應該 係啊。唔係同埋我就聽過另外幾個嗰啲女性節目啦，咁係咩女王頭腦襯底啊，小王美事啊嗰啲啊，係啦，咁。就個個唔同啦，咁 係喎，小 Miss 嗰個節目出咗 幾時啊？ 應該錄埋呢個禮拜就會出啦。 咁呢咁呢集幾時出啊？ 咩啊？邊集啊？ 咁呢集幾時出啊？你話出完呢集之後出啊嘛？ 唔係，即係錄多集欲火街頭，錄多集全貨咧就 個個禮拜都見佢嚟錄音，我未見，我個節目幾時有得聽咧？ 係，梗係啦，我哋要籌備好先。 係啦， 唔係我哋學咧乜 House of Cards 啊，自己定曬出嚟 一季咁樣。 繼續啊，所以係。 係咁聽過咁多個啦，咁其實就。真係個個唔同咯，但係我覺得論即係主持之間一個交流啊、默契啊，又或者係點講咧，互相拋波一個交接咧，我覺得最好其實真係小汪 Miss 嘅上場落場，即係佢哋 拗台嘅而家， 係啦，係啦，搬咗個拗台， 搬咗拗台嘅， 因為嗱，假如係計一個女主持搭兩個男主持咧，其實小汪 Miss 嘅上場落場同埋女王頭腦襯底好似嘅，但係嗱，但即係老王 fans 啊。嗱，唔好開波啊，唔好開拖啊，係， 請講。 得噶，有咩事 ，Jackie 嘅，你講。 係啦，係啦， 再有咩事都係無名嘅啫。 係咯，再有咩事啊，的嘅。 係咯， 跟住數落有份啊，咁樣。 係，冇錯。 嗱，小汪 Miss 嗰邊咧，就真係似係一個女王加兩個下僕，但係感覺咧，佢哋兩個係似係互有交鋒嘅。 嗯。 係啦，互有交鋒嗰只。但係女王頭腦襯底嗰只咧，唔好意思咯，真係似係一位客人加兩隻鴨啊。 哦， 即係完全係你 feel 到係 OK， 佢係會即係下巴會接嘅，但係你感覺唔到佢係會有互相交流，即係似係真係講兩句咯。 阿 Sa 姐係嘛？ 講兩句咯。 我即係上床落床有啲反骨仔嘅 feel。 唔係，係互有交流，即係有少少 有交流， 有火花。 係啦。 OK， 幾得意啊！啊，即係嗱，所以因為我哋曾經有一集咧，都有個應一個網友要求咧，都輕輕講個女王頭腦襯底嘅呢個節目嘅。啊，咁啊都。即女性有多 share 咧，我哋就可以多啲嘅，係啦係啦。咁啊，你講起呢個花生台節目咧，咁就，喂，唔係喎，題外話，咁好似傻 B 都有上過一集呢個戀上關係嘅。 好熟，係唔係？因為佢嗰集係突然之間唔爆咪，好冷靜，即偏冷靜。 即性感嘅 B 哥。 感性邊個啊？ 感性，sorry， 感性邊個？點啊？得唔得？ 有少少唔係好適應 咯。哦，你都慣咗中意爆先，爆先。 習慣咗即係收細啲個麥咁防爆先嘅嘛，點突然間爆？ 即 係 見到佢 B 哥係有 扭細少少，扭細兩三度咁樣。 你就瞭解啦嘛。B 哥係好有柔情嘅面嘅。 阿土嗰集啊，講翻新花道。 咦？ 講新花道？ 有講新花道。 死咯，唔記得咗咯。 OK， 大家聽翻啦，咁樣。反而花生即係花生台有個節目咧，咁我都想有機會講下。就是呢個洛克道開工嘅，係啦。咁點解就 新節目 嚟嘅？係咁啊，早我三四集咯，我估 唔知 啊，唔好意思 ，sorry， 開咗 嘅，唔緊要。咁啊，其實今日就熟悉啦，都上咗嚟做嘉賓啦，阿 Win 姐同埋阿 Share 啦 ，OK。咁啊，我因為我就 B 哥都係主持嚟嘅， 係咩？ 係， 之後變咗主持啦，已經，哦厲害。咁啊，我覺得。首先我就聽第一集咧就淨係佢兩位女士嘅，咁我覺得一個題材係好值得做嘅，因為講辦公室政治啦，嚇 OK， 咁我覺得好值得講嘅，同埋係少有地香港其實幾少呢類型嘅節目嘅，我會覺得即係分享翻呢啲嘢咁樣，咁我覺得喂正啊，咁我第一聽咗少少啦之後，我覺得啊，如果有一個男性角度咧，咁咪會 balance 翻啲啦，咁因為始終兩個女士都會嘅角度會比較一致啲啦，即係譬如話哇啲男老細點啊，或者啲 男老細好 like 你，但係你得罪個老闆娘點算啊？ 係冇錯，咁啊今日但無名興有嘢喎，咁佢無名興聽少少之後咧，咁佢提翻我就是、啊係喎， 我聽曬幾集 係咩？喂，你有分享一下喂，有冇咩睇法？ 聽翻OK 嘅，其實個節目本身個設計原意唔錯嘅，即係話講翻一啲嘅辦公室政治啦。咁但係其實我有少少嘅睇法咧，就係話本身可能再需要調校翻，即係去夾翻一啲嘅默契咧，主持間，因為佢開始人多，請多咗一啲嘅嘉賓啦。 係 本身可能兩至三個人，而家變咗五到六個人，再一請嘉賓，通常請兩個。 嗯 咁呢個係需要本身個默契啦。 係。 咁另一個問題方面咧，就話嗰個題材呢原意呢就是一個辦公室嘅政治嘅節目啦講。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呢變咗講咗雲遊天下嘅情況。 哦。 係啦。咁如果其實我哋好熟悉嘅。 你死嘅你不明。 唔緊要。繼續。 一個聽 都合理嘅，係 如果我比較翻嚟，我睇黃迪斯，大家好出名嘅一個專欄作家，呢個 難開下 難開下道嘛， 難開下道嘅 佢個專欄名叫 佢個專欄名難開下道，咁你就明白，咦洛克道。咁你就會明白到其實相關嘅節目嘅時候， 可能嘅意念係有 係啦，個意念可能相同，唔緊要嘅，冇問題。 office 攞得到咧，你就亂咁。 冇問題嘅，呢啲唔係 可能嘅都 可能，因為冇所謂嘅，因為其實大家有個聯想咧，反而可以吸引到更多嘅聽眾嘅喺 marketing 嘅角度，我想講。而反而就係話，咦，我睇翻一個黃迪斯佢咁出名嘅時間，一個女性，佢而家 emphasize 佢自己係一個女性，係睇個角度， 或者有一個女性出抱頭啦， 係一個女性抱頭啦，係咁佢用翻。就係講翻，咦，男人好簡單嘅啫，就係春袋諗嘢，同埋要面子。黃迪斯講嘅，唔係我講。 哦，你咦，原來無名開係黃迪斯嚟嘅。唔係，咁我覺得無名有好嘢嘅。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好中意睇《男人下道》嘅，即係書我都有買過嘅。咁嗰時又係佢信報專欄啦，又係一個相當受歡迎嘅一個專欄啦，就係一個類，即係佢係一個類似講翻一啲，因為又講啲金融業嘅金融嘅法律界啊裏邊一啲。你花生啦，基本上讲花生嘅，基本上咁所以 你只开翻个硬飞路啊，不如叫， 不如啦， 咁样都俾谂到 硬飞路工作室， 咪咯， 系咯， 咁样，咁啊好啦，咁啊分享咗呢几个节目啦 ，OK， 继续讲下其他网台咧，咁有一个咧就系、是，我哋话风一转啊，讲完呢个女性节目咧，去啲游戏节目啊，咁啊因为呢个就夏萨卿咧就睇嘅就好嘢啦，咁啊原来有个类似 你做嗰个啊。 咩我做啊？唔係，一個類似一個網台嘅節目咧，就係講呢個創造球會。 係啊，一個 game 嘅，即係圍繞喺一隻 game 入邊講嗰啲即係嗰啲玩法啊等等啊，秘技啊咁樣分析啊咁樣咯，係啊，咁樣就 keep 住都有嘅，有新嘅推出嚟嘅咁樣。 係有片睇啊，定係 YouTube 有片睇嘅，係啊，咁樣佢個佢本身都有視像嘅，有咩現場版啊咁樣走出嚟嘅。咁有別於即係之前我哋個台咧，咪有京一茶妹 你啊， 冇我份， 唔係有你咩？ 冇我份啊！你聽清楚先啦，你跟住咧，跟住咧就做一個節目，就係特備節目一集嘅啫，就講翻佢而家玩緊嗰隻 game 咁樣，點樣去攞佢嗰啲人翻嚟，即係阿茶妹咁樣免費攞個壁機翻嚟啊咁樣啦，係啦，跟住個壁機又唔見咗啦嚇。 OK， 跟住而家咧就係呢一個台咧就直頭即係呢個節目 個台叫咩名？ 嗱，好得意嘅，點解咧？因為當初睇段片嘅時候咧，咁佢哋 YouTube 咧就擺咗一個 channel 咧就係 Dining Icon 嘅。係。Dining Icon 如果即係大家譬如你有留意過，係啦，飲飲食食嘢咧，咁當然佢都有個 page 啦，就 Dining Icon.com 咁樣。咁關咩事咧？咁樣。咁就似係一個裝，即係類似一個聯新嘅 project 咁樣啦。咁啊聯合咗乜嘢咧？就係佢咧就叫 JapHK。係 ，Japan 應該係日本啦 ，OK， 係啦，咁佢就而家佢本身咧就有個 blog 嘅，咁但係就而家似乎冇咗，我咁就主要去翻 Facebook 度經營啦，係啦，咁只一個講日本嘅可能動漫啊、潮流嘢咁樣，咁啊應該就可能同呢個 Dining Icon 咧就合作一個視像嘅頻道啦咁樣，咁啊就但係就擺喺 YouTube 度嘅，本身咧 JapHK 度都有 Ustream 嘅，咁啊你知道咧喺 YouTube 又揾翻呢個 JapHK 咧就有好多好似夏薩特所講咧關於創造球會啦，咁其中一集咧有個女嘉賓係。唔错嘅， 第几集？俾个人知道 重点喺度。 系呢个 我哋揾重点噶嘛呢啲嘢。咁啊，嗰集咦我都唔记得咗，应该系唔记得咗，唔好意思，自己揾下啦。系咁啊，但系咧就值得讲咧，就其中有好几集咧，就好似夏实特所讲咧，就系嗰个主持咧就自己攞住块板咧。 初头系攞住块板嘅， 系啦， 跟住咧就分析究竟每一个技能啊，点样用啊，啲战术点样运用啊，咁样 好专业。 點樣擺陣啊？即係好似個雲家突然間再翻嚟咁樣擺陣啊？點樣？但係咧去到後尾咧就開始人多啦，就即係有人幫手啦。譬如話即時咧就揾個嗰啲嘅，即係佢哋嗰啲咩，即係嗰啲玩 game 嗰啲玩家。 玩家上去 攞部手機嚟，跟住咧就影住個手機，跟住咧就開去嗰個隊嗰度咧就。 系，直情系即系现场咁样去示范 ，OK？ 示范啦，譬如话究竟如果呢个技能我加爆晒，究竟会出咗啲乜嘢反应出嚟咧？嗰个嘢系咪真系会咁劲咧？咁样学，同埋佢会比较翻香港版同日本版嘅分别咯，因为日本咧其实系行先过香港版噶嘛，所以咧佢哋咧就会比较翻，喂。 日本版明明是這個技能呢是跟這個技能呢 會產生到某一個特定的譬如說射門啊咁樣嘅喎，究竟在香港版做不做到這一樣嘢？咁佢哋咧就試咯，同埋曾都有試過譬如話俾啲錢去做一啲科金啦嚇，即係咧就抽人，譬如話十年抽啊，二十年抽啊， 即係試下佢嘅機率， 係啦，個機率究竟係咪真係抽到啲好即係好高質素嘅球員咧等等咁樣咯，係啦， 即係 PND 嗰個咁嘅做法， 嗰類啦， 係啦，嗰類啦，應該係 嗰類啦， 咁啊幾好啦， 係啦，不過咧佢哋係主張是不課金的，就為了他的節目呢都會課金的。 哦，即係呢啲係呢個係節目嗰個budget嚟嘅啫。 節目budget啦，我都希望有呢啲咁嘅節目budget啦。 嗯， 咁你哋講開波啦，咁頭先又講開王迪斯啦，咁我想講翻一樣嘢咧。 王迪斯波 有可能 又抄 佢有關㗎，因為講開又同阿拉一周咧再搶少少生意。 好， 咁其實咧喺追擊王迪斯當中有一個人咧就叫做歐波，咁嗰個人出名嘅地方咧就係講歐洲。足球 係咩？真係唔知喎。 係冇錯，喺信報論壇咧，係追擊王迪斯。 係咩？ 因為王迪斯去揭咗真，所謂揭咗真身啦。 所謂 係啊，話自己唔係律師嘅時間咧，喺信報論壇咧出咗一篇文章咧，就係話王迪斯咧應該要向讀者道歉咧，呃咗佢哋咁多年，話佢自己係一個律師啦。 太認真啦。 係啦，呢個太認真。但係仲我再睇翻歐波一件好得意嘅事嘅咧，就係講翻去評論翻一樣嘢，就係話。林恩同當年咧係攞呢個巨星嘅冠軍噶嘛，咁當其時唱咗一首歌，嗰首歌咧就係鄧紫棋 jam 嘅歌，咁佢講翻出咧就係當其時咧好多人咧好讚林恩同嘅，咁但係其實佢係覺得林恩同未到位，或者唱得唔完全同阿 jam 即係 GM 咧相差好遠嘅，咁當其時咧佢俾人漫罵得好緊要，有接近網絡欺凌嘅情況㗎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咧邊個跑得出嚟咧 jam？ 明白。好，咁啊呢度差唔多啦。OK， 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啦。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咁有心機講遊戲嘅節目啦。嚇，當然相當唔少。咁啊，輕輕再補充啲。咁啊，上兩個禮拜我哋都講一啲嘅靈異節目啦。啊，咁其中咧我哋講嘅就係呢個卓飛就開台啦。咁其實咧再早之前咧，就另一位呢個靈異界嘅猛人咧都係開咗麥嘅。咁我哋都要提睇，因為就係呢個雲海。咁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其實好耐之前我哋講過雲海同呢、這個即係商台啊嘛。 系， 商台嗰個叫乜關係啦？咁大家都諗緊，哇，究竟雲海會唔會做網台？就終於都嚟料啦！咁啊，呢個格羅之利，咁啊，佢 Facebook 裏邊咧就講好勁喎啊 ，OK， 咁啊喺香港網台同埋喺好似佢自己一個網頁裏邊咧，都YouTube 裏邊咧都會聽到佢啲節目嘅。 自己一個網站， 自己一個網站嘅嚇，咁啊聽聞一開波已經係哇好受歡迎喎， 正常啊。 正常啦，係咪先？ 雲海喎， 雲海喎，雲海喎 ，OK， 唔 係 雲遊。 唔係，大家留意一下啦。最後 ，OK， 一單嘢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因為咧我就聽翻啊，今日冇乜特別機會講咧早晨節目下個禮拜先啦。咁但係咧有一度咧就係阿壽衛成都講咧，就話聽阿大班咧鬧聽眾咧係好精彩嘅。咁我都覺得咧係咁啊，即確係精彩㗎。咁但係咧 嗱，都唔係淨係佢嘅專利啦，傑斯都未閂麥都賴過， 唔係嗰微散米啫嘛，但係看節目中嘅嚼嘅嘛，係咁，但係同埋真係久唔久都有嚟料嘅喎，咁但係嗱，當然咧，對於一啲普通聽眾嚟講，你要揾翻 俾名嘴鬧，其實係一種光榮嚟㗎嘛， 係我都知，咁但係咧，你普通咧，你點聽咧，你係未必揾到住，咁大佬你知道一個風波啲茶壺成個半鐘咁滯嘅，你點樣揾到幾分鐘咧？唔緊要，網店幫你揾嗱，以下呢一個咧就截錄自3月26日嘅風波裏啲茶杯。當中咧就係佢喺度少一個其中一個網友嘅，咁啊大家欣賞一下，咁啊然後咧就係最後有首歌都送俾各位網友啦，咁啊毛明興就係點解會揀呢首歌咧？ 我哋播出嘅時間咧係應該係3月呢個 31號，31號 係4月1日，大家我哋有一個巨星啦，我認為嘅巨星嘅離世啦，咁係哥哥嘅， 絕對係巨星。 聽到呢首歌嘅時間，希望大家都記得佢。 下個禮拜翻嚟再見，好，拜拜， 拜拜。 喂，你真係係咪傻傻地咯？ 未投降啊，到今日 啊，等於我而家鬧呢個聽眾，有啲人咧資質所限係有問題嘅。呢個喺澳洲嘅呢個咁嘅 Richard Cork 咧，即係我成日咧就揾我嚟玩嘅，得閒都好啊。佢做嗰啲嘢咧，冚晚都幫俾個機會我答下問題嘅。佢話你哋又話3月3號3點鐘要收費嘅333。 係講過。 咁好多人入咗會啦。或者俾咗錢啦。你跟住又唔收錢嘅喎。 啊，咁你咪即系呃人咧，大班咁。嗱，我话俾啲知识，俾啲法律知识佢啊。 好啊。 我3月3日3點鐘收咗钱，你有一听，你得到我服务。 系。 至于其他人，我中唔中意收佢钱，关你查事。呢个第一点，你明唔明喺法律上啊？啱啱啊？ 我明，我明你讲乜？ 佢意思即系话，咁你即系搵人品。 嗯。 我可以迟啲入解，如果计条足数，我点解唔请到你收钱？我4月先入得唔得咧？咁我咪赚咗一个月。 我哋都好似，我哋都翻翻转头 啊 嘛。 系咁啊点啫？喺法律上系完全冇问题，系咁啊点啫？你等于你去买咗样嘢，听日减价咁啊点啊？喺美国、加拿大可以换嘅，咁啊真，你如果啊七日内咧，如果你减价咧，攞翻去攞翻嗰个减价差额嘅。香港就唔得噶，不过我话俾你听，因为呢个傻佬咧，就以为哇 ，I got you，I got you， 佢唔知道佢蠢，而家俾我闹啊 ，stupid！ 好， 我哋讲咗噶嘛，任何日子3月3日3點前之前入又好，之后入又好，都系出年二月底到期。 系啊， 仲有一个问题，你而家唔入咧， 呢个我讲咗好多次。 听日如果你 Apps 搞掂咧，听日开始就停咗嘅，你冇得听，你办得手续嚟咯，分分钟几日。 系，我哋讲咗好多次 咧， 系、 這、 二、 個、 月咧，系二月嗰阵。 你知唔知咩人叫 Richard 啊？ 我知 啊，嗰啲人咧， 都 叫 Richard。 上星星，我会想起你，可会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与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解脱罪。光明星星，请你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光明星宿，最理想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记住我。